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焕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的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健康 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友谊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黄应湘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首先欢迎一下黄主任，您好。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糖尿病的视网膜的病变的话题哈。糖网，我觉得我请您来聊好几次了哈。 是的，是的。 糖网其实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您上次也提到了说，及时的去眼科进行检查或者说筛查非常重要。 是的。 因为很多糖尿病患者因为不重视眼科，因为他毕竟有一定的所谓的侥幸心理，就是我得了糖尿病之后，我眼睛好像没什么变化， 是 吧？ 是的，是的。 结果就其实风险还。或者说挺凶险的一件事情，是吧？ 是的，因为我们为什么总是想在这里呼吁大家，糖尿病的患者要来眼科就诊，就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上遇到了太多的贻误了这个治疗时机，使得原本可以维持一个很好视力的患者，因为他来晚了，而导致了视力不可逆的一个损伤，特别是一些远交期限的患者，由于他可能孩子不在身边啊，他来就诊比较困难呀，或者是说为了钱的事情啊，就是不到最后不来看病。 是您也是在这个平谷友谊医院的平谷院区做执行主任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远郊区县的一些朋友，他对于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可能接触的更少，或者是这方面意识更稍微薄弱一些，是吧？ 是的，这我想也跟我们这个科普的力度不够有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呢特别致力于做这种科普，可能各大医院也都在做这些宣传，也是希望能让更多的患者朋友能够意识到什么时候来看病对他是最合适的，不能够维持视力又能省钱，所以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如果我们得了糖尿病马上来眼科就诊，我们就能了解你的眼底的病变的程度，那么即便你没有病变，你有这个意识了以后，我们其实跟内分泌科也好，和我们的社区医生，包括我们的全科医生、家庭医生都会有一些联系，那么通过这种联系的话，我们之间的知识可以共享，那么对于内分泌科大夫现在要求的是患者的血糖稳定，而对于我们眼科大夫是有相同的需求，那么血糖稳定的情况下，那在眼底的病变就会发展的慢，那么等到万一他血糖开始不稳定需要调血糖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建议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来眼科就诊，因为在调血糖的过程之中，有可能你的眼底的病变就已经开始加重了，而在这种不知不觉等你自己觉着视力下降或者是黑影遮挡的时候，往往这个病变就已经比较重了，所以我们总是在呼吁说，当你没有自我症状的时候就要来眼科，并不是想说让我眼科的病人多一点，其实是希望我们今后治疗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愿意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比如说你刚刚来糖尿病有黄斑水肿，那么我们可能打针就让你视力能恢复到1.0，当你视力是1.0的情况下，当我们发现你眼底已经有缺血，有出血，有些小血管已经闭锁了，要长新生血管还没长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期我们来打激光，可能你1.0的视力打完激光你还有1.0，但是有些朋友就对这个很忌讳，说你看我旁边的这个张三他打完激光就瞎了，但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我们就很可惜的说，你不问问他真的打完激光了吗？往往这一类的患者是因为他眼底的病变已经很重了，我们确实想打激光，但是完成不了激光，他有出血，甚至于反复多次的出血，然后已经有纤维膜的增殖了，我们即便想打，由于有出血有纤维膜的增殖，这些地区都是不能打激光 的、 对，就错过了光靠打激光就能治病的时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做玻璃体手术，而这些患者由于他不及时来看，然后这些话又听不进去，就只听了张三说了反正打就瞎了，他就没有想他为什么瞎，等到我们反反复复跟他谈的时候他也不在乎，等到他真的瞎的时候再来找你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遗憾，就是我们确实可能那个时候我们还会为了挽救视力去做玻璃体手术，去 做这个眼底的激光治疗，甚至我们可能还要打硅油，所以患者也很痛苦，回来之后还得趴着，趴的两眼都肿了，胳膊也疼了，肩膀也疼了，那呀这脖子要掉下来了。但我们还是说不好意思，你只能这样。等到最后呢，视力上的话又患者也不满意，你看我这个可能光感都做完手术之后费了半天劲，哎，0.1就不错了。但对于我们来说，哎呦，我们费这么大劲终于网膜复位了，自己心里虽然很高兴，但是患者的视力确实也不可能再达到1.0，就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就希望我们的患者，你不要等你的视力已经开始出问题就来就诊，希望你没有出问题的时候赶紧来就诊，你知道吗？我们会配合内科，配合你的家庭医生来监测你的眼底的病变程度，来提醒你应该什么时候来看病。那么在你出现问题之前，我们如果能够及时介入的话，那么视力的愈后将会是最好。 没错，我觉得您说的就是，如果是一个多学科的哈，比如说内分泌科，他在那儿就诊查这个糖尿病的时候，然后如果能够直接就转诊，比如说就跟眼科有一个合作的话，就让他来看，来检查一下，可能效果更好。 是的，是 吧？ 事实上，我们其实是有合作的， 是有合作的、啊。 只是说内分泌科大夫也很无语的说、我推荐他去了，他就是不去。 他就是不去，是吧？ 对，是这样。这是我们就之间我们交流的时候，我们就总是跟内分泌科大夫说：“你倒让他来呀。”内分泌科就很无奈说：“我怎么没让他来呀？” 所以，哎呀，这个健康的宣教一定得解释哈，因为就像刚才黄主任所说的，就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如果早期干预进行治疗或者规范监测的话，不到最后一万。就是真的看不见，真的失明 是吧？是前边有很多次的这种机会来挽救我们的视力的。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说眼科至少有三个手段，一个在它早期如果有黄斑的水肿，我们可以玻璃腔注药，打抗 VEGF 的药。 这个上回您 素， 哎，上回您是讲过这个药也是去年进了医保啊，原来还挺贵的，现在啊 是 吧？ 对，所以现在医保的话，为了挽救大家的视力，为了为咱们的人民服务的话，已经给了很大的力度来支持我们眼科来挽救视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患者又丧失了这个机会，就是其实真的是很可惜的。那么除了打抗 VEGF 以外，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二步，我们就是打激光。打激光虽然说是它确实是一种破坏性的，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患者打完激光之后视力都是1.0。因为它跟它最深的基础，跟它的白内障程度都是有关系，跟他的眼底的状况都是有关系的，但是的话你至少能够维持视力。那么在打激光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黄斑水肿，我们可以激光联合打药， 就两个一块来做，是吧？ 对对对，双管齐下。等这一关你又错过去了，又没治上，那么等你的已经看不见的时候，那我们还可以做玻璃体手术。那么玻璃体手术是干什么？简单的来讲，其实我们就是把那些不能打激光的地方，那些血那些膜给清干净，然后把激光打全。那么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一定要把激光打全。为什么要打全激光？就是让我们的新生血管要退掉。只有新生血管退掉才不会大出血，才不会影响到视力。为什么出新生血管呢？是因为我们的小血管因为你的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导致了它血管的闭锁。血管都闭了，这个地方的话，这个机体它会想帮忙，然后就长点血管过来，没了它又长不出个正常血管，又长出个新生血管。而这种新生血管一看新生物，就跟肿瘤一的血管，什么叫肿瘤不也新生的吗？它就会大出血。那这种大出血完了以后的话的水可以吸收，这就是有些患者说你看我看不见了，我刚才那又瞅见了。其实他就没有注意到他的下方可能剩下的就是一些膜样的组织，而这些膜样的组织都是血里面的蛋白的沉积，这些东西那么反反复复来一层一层又一层，那么这些膜在将来是要牵拉的。他一拽把正常的网膜就给拽破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做手术会发现这个不要的膜比那个要的膜还要厚实 还结实。 对，这个正常的膜哎一碰要破，这个不需要的这个膜你拽半天都拽不动。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特别不建议患者，就如果糖尿病的患者有过一次突然看不见的历史，然后突然又看见的时候，其实是上帝又给了你一次机会，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当你看见的时候一定赶紧上眼科来就诊，那么的话我们会在你看见的时候我们也能看见眼底，如果确实需要打激光，紧着这点功夫赶紧打激光，也许就可以阻止你第二次再看不见。所以这个观点的话是我们反反复复要跟我们的患者朋友们来说的，就是因为我们很了解你的这一次看不见，你虽然说能够吸收，但它 你不治疗，它一定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然后最终它是会看不清。 是，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预警信号，是吧？ 是的 啊，所以这个我们觉得，如果您眼睛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及时上医院，尤其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点是一定是要注意的啊。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跟我们的糖尿病患者说，你得了糖尿病，你跟两个科就脱不了干系，一个内分泌科，一个是眼科，那么将来你如果控制的好，你可能就是我们相安无事，可能过十几年、二十年。如果你控制的不好，可能三五年你眼睛看不见了，然后再过两年肾功能衰竭了，然后再过两年可能还不用过两年，同时的你有可能突然下肢的血管堵了，下肢要需要截肢了。其实这些的话呢，反反复复跟大家说，就是想引起大家重视。其实如果大家重视了的话，有可能你的这种并发症出现的时间就会明显的延迟。我们说糖尿病是工作人群首位的致盲眼病，那就是因为它确实是危害很大，我们说它叫慢性肿瘤， 慢性肿瘤一样， 所以的话，如果我们重视，那你可以在你的有生之年不下。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等于是它的病程的慢缓慢程度，经过医生的阻止之后，比他自己的这个生命甚至还要慢一些，是吧？衰老的速度还要慢。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有些特别重视自己的病人，他的血糖控制得很好，他可以有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出现并发症。但是有些病人来的时候，就是以眼底并发症出现了以后，自己看不见了。我们说你有糖尿病，说没有啊。等我们一查，肯定是个糖尿病。所以这个时候，像这一类的病人，我们往前推的话，我们说他至少有十年、二十年的病史了。所以，而我们眼科，我们说眼睛是全身的一个窗户。在我们眼睛这儿的血管已经发生堵塞、发生问题的时候，那么代表着他全身的其他的血管肯定也受到了伤害。那么我们说，你的肾功能、你的心功能、你的脑血管，恐怕或多或少都有些伤害。所以的话呢，我们希望的是尽可能来看，当我们发现这儿不好的时候，那么你重视了，你治疗你的内分泌科的血糖、血压、血脂的时候，其实也不单纯是治疗我眼科，实际上让你全身的其他的血管都得到了保护，那么你其他的并发症发生的机会也会延迟。那么对于你生活质量也好，你的寿命也好，一定是有延长。 那现在比如说在咱们有医院有这种视网膜的，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的提前的这种筛查，或者是提前的一些特别让大家一定要去好好查查，一定要查查眼睛视网膜的这些举措吗？ 我们现在一个是跟内分泌的合作，就是希望就是我们两个科之间相互的一个转诊，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我们成立了糖尿病眼病的专科门诊，大家也是可以去看的。同时对于糖尿病这个视网膜病变并发症来说，在眼科医生来说都是必须要掌握的。任何一个普通号的大夫其实对这个的认识都已经很高了，因为在反复的一个强调的过程之中，所以你不管你挂的是什么号，其实都是可以得到诊治，只要你来我们就可以看。那么因为在平谷的话呢，我们也在跟平谷的卫健委的联系，他们现在在推行重点工作一个慢病管理。那么我们和内分泌科的话也是一个它的一个小分支嘛，所以叫精准治疗。我们也在几个社区里也在开展这种糖尿病的一个筛查。推进起来其实还是有难度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特别愿意 来科普一下 这个广播电台的力量，根据你们的这媒体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来宣传这个工作，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件事情，让我们的年轻人知道它的危害，能够督促他们家里的老人，来帮助他们的老人来眼科来就诊来复查，所以这样的话才能推进我们整体的这个诊治水平的一个提高。 是，其实对于很多的时候呢，因为糖尿病它确实是有很大的侥幸心理。首先，糖尿病查出来之后自己就没什么变化，眼睛的变化可能人家觉得更不会有，是吧？ 是的，是的，因为糖尿病嘛，我们其实最开始的治疗，所以有的患者说体检的时候，他的血糖叫7，那么最开始的治疗可能只是让你控制饮食，加强活动，那么这样你就可能能控制。但这个并不是说你不是糖尿病，你也可能因为你做了我们说 OJTT 这种糖尿病的筛查检查，已经确诊了。确诊的同时，因为你的血糖还不是那么高，也许我们初步的就是靠你的控制饮食、加强活动来降你的血糖稳定了。然后后期我们还是要定期复查，因为随着你得病的时间的延长，你可能单纯靠饮食和运动已经不足以控制你的血糖。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药物的介入，需要到晚期可能还需要胰岛素的介入，往往这些的话都是内分泌科大夫会专长的这些东西。但对于眼科大夫来说也是一样，当你在血糖只需要饮食和这个运动控制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眼底病变可能并不厉害，但是我们不要误以为自己就不是糖尿病。等到你用了药以后，你比如说你啊吃了两片二甲双胍，然后发现哎我血糖正常了，然后就无所谓了。其实的话，你当你不吃的时候，你血糖可能又升上去了。 又升上来了。 还有一些患者朋友有个误区是什么呢？我就测一空腹血糖，你看我六点多七点多挺好的，但是他就忽略了一件事情，这有一批患者他会餐后血糖高，一测餐后血糖12-15。这种的话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个毒害，那就是相当于是在这一天里的相当长的时间都是处于一种高血糖的状态，那么对我们眼睛的血管来说都是一个危害。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认为啊，你看我岁数大了，我80了，那我现在12是不是也可以啊，你看有的时候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你就让我吃点得了，但是他就不了解的是，如果你在这里稍微忌点口，你的血糖能降到10以下，你可能您80了还能活得跟70岁似的。但如果说你60了，你就不忌这个口，可能你活得跟80岁似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差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改变一下思维。我们希望自己的生活质量好，是希望我们的寿命长，那么我们自律性就要高一些。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自律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黄主任，就像说到这个眼睛啊，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我们知道有一些是增值前期，是不是机会更好一些？那增值后期是不是治疗起来更麻烦一些？ 您看，您已经是我们眼科的专家了， 没有那科普做 的 好， 非常明确的。对，是的，从国际上不单是中国，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增值前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点。如果我们在增值前期就给患者进行干预的话，那么有相当大批的患者他不会进入增值期，而增值期简单的讲是什么，就相当于是个晚期，已经就面临的就是失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增值期我们可能更大的是保存视力，或者是说防止失明，这是我们的治疗目标。而在增值前期的话，我们的治疗目标是提高视力，保存生活它的质量。因为现在我们是不单是说我现在我们可以打激光，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种抗心血管生长因子这些药物的干预，在国外的话也在做研究，比如说在增值前期就是不停地给他打药，就每个月打，只要他开始出现心衰我就打药，那么你还不需要打激光，因为打激光我们知道它确实疼，这个不容讳言，因为它是个破坏性的治疗，那么它一定会疼。那如果打药的话，哎不疼不痒，哎它很容易接受，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是你要定期来复查，你但凡眼底开始出现问题，你就马上要跟上。如果你希望说打个2-3针，然后后头就没事了，那就千万别浪费钱，因为本身来说，你光打2-3针不能够延缓它的进展。第二件事情的话，我们现在的医保只覆盖的是黄斑水肿，直接影响视力的糖尿病黄斑水肿的抗 VGF 治疗是报销的。而在于预防新生血管生成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还没有能力做到一个全覆盖，作为全部医保。 所以这个医保的时候，同样的药有人就能够这个享受医保，有人就不行，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不是说我跟张三的关系好我就给他走，而是有非常严格的这个指征。为什么我们医保要制定这些严格的指征，也是在于我们要把这个医保的钱会给最大多数的患者有获利。而因为本身来说，我们也知道我们还属于一种发展中国家嘛，那么我们的这个医保的资金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只能把钱花在刀刃上，所以为那些挽救视力的患者来提供服务。比如说糖尿病黄斑水肿，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治疗的话，他的视力一定会提高的。但如果说你要是拖得非常的晚，就是水肿时间很久都不予治疗的话，那么相当于说他的视功能会下降。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也花了钱了，看到我们水肿也消了，但是视力提不上来，是由于他时间过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这种治疗，我们希望你能够及时来就诊，而不是拖到最后不行了再就诊。拖到最后的结局就是费力不讨好，钱也花了，视力也上不来。 哎，所以这个其实呢，我们觉得就像黄主任所说的，及时来去就诊哈。 是的。 所以一旦确诊为糖尿病，就应该第一时间就 及时挂一眼科的好，先去去查查。 对对对， 是吧， 这是一个同步走的一个过程。那么后面的话呢，如果你们来了，那么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对您这个病会又进行一个一对一的辅导。 嗯， 那么后期的话我们会约，比如说你的血糖控制的还不错， 嗯， 眼底也没毛病，那么我们也不会让你一个月以后再来， 嗯， 一般来说一年来复查一次就可以了。 哦，那么长时间啊。 是的。 哦， 但是前提条件你血糖确实控制的好。 嗯， 如果说比如说你血糖波动的时候你要来看，如果血糖控制的不错，那你一年以后再说了。 嗯， 那在这段时间，这是我们根据这么多年的治疗的经验，而且不单纯是我们国人的经验，还包括全世界的国外的经验，在欧洲也好，在美国也好，我们的经验都是一样。对于一个血糖控制的比较好的，眼底病变还没有出现并发症的患者，那么一年复查就足够了。 嗯， 但一旦出现了并发症，就相当于迈过了一个门槛，从有病变到没有病变，这是一个坎儿。那么在这种的话，我们要缩短我们的复查时间。 嗯， 而当你的病变从轻到重，那么这个只是一个量变的一个过程。一旦你血糖控制不好，那可能今年来看你是一期，可能下个月来看你就到六期了，它不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嗯， 如果你要控制的好，那你有可能是一期，明天你下个月来看的时候，哎，又回退了，你的出血都没有了， 嗯， 又回到零期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完全就取决于我们内科控制的情况。 嗯，所以在这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控制好自己的血糖，然后定期的去眼科随诊，这个可能显得更重要一些，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非常，您说的非常非常的正确。 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教授黄应湘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聊有关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提醒大家，一旦得了糖尿病之后，一定得关注眼科的检查， 是吧？是的，是的。 啊，那也希望有机会您常来哈，多给我们科普一些眼科方面的一些知识。 非常的，也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 嗯，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多少事都不想，谈主。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老北京的土语是数不胜数，好多土语啊，对于当今的时代来说，虽然是陈旧了，但是至今呢，有的仍在沿用，他们当中啊，不少反映了老北京的特有的名物制度，哎，颇具史料价值。当然，也有好多老北京话就消失了，不常用了，但是现在仍然沿用的也不少。比方北京人嘴里的那个，像那个，吃么呼，啊，吃挂烙，吃了耗子药了，啊，打哈哈，啊，屁股沉等等，这个现在还说呢。那么有什么样的北京话已经消失了呢？那么现在常说的北京话又有什么是北京特有的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呢，就让我们再来一起说说北京话，继续听听我跟王文林合说的相声绕口令。北京的土语啊， 来源非常广，因为北京建都数百年，各地人来人往的，因此呢留下了各地的话。蒙古、满洲、古汉语在北京话里都有体现。那么文化作品像什么元曲啊、传奇啊、红楼梦啊、儿女英雄传啊，哎，这里边用的这话都是留在北京人的嘴里了。那所以北京人的语言丰富极了。那么其实呢，这个北京话呀并不等于北京土语，虽然他们这个音系是相同的，那么全国通行的这个国语就是普通话呢，哎，是北京话为准的，但是北京土语是缩在北京这个圈子里，不是全国通行的啊。随便我说几个词儿，恐怕不单是外地听众啊，就是可能年轻点的北京听众，有的可能也不知道。比方说笨饭，麻将，笨饭去，笨饭。